繁星一般的古典唱片世界，追寻最闪亮的一颗 CD 博览，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，在音乐的世界里博古通今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日本 JVC 唱片公司出版的史上最优美的钢琴小品精华录，曲目有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、海顿的小夜曲、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、小星星变奏曲、第十五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、贝多芬的致爱丽丝、 G 大调小步舞曲、土耳其进行曲、韦伯的幺五、舒伯特的音乐瞬间、即兴曲、门德尔松的春之歌、肖邦的雨滴前奏曲、幻想即兴曲、军队布罗乃兹舞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